乔家大院陈展有5000多件珍贵的文物，集中反映了以山西晋中一带为主的民情风俗。乔家大院呢，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和科研历史价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称之为是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山西平遥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里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比如说手工月饼就要推荐给大家。平遥的手工月饼金灿灿，香喷喷，分大个和小个，饼皮薄，而且呢略脆一些，淡淡的红糖馅非常的香。这样的月饼与传统意义上的月饼有不太相同的地方，不能久放，一般都是现做现吃的。如果你认为碗托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你就错了。碗托其实是一道美食。平遥碗托是平遥由来已久的一种特色的风味面食，面质筋道，有弹性，爽滑可口，而且呢一定要配上当地特有的自酿醋和辣椒油一块儿吃。山西爱吃面食，除了白面之外还有油面，比如说油面靠姥姥就是一种很好的面食小吃，而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吃靠姥姥的。用油面做成的一个小圈一个小圈放在蒸笼里的小面卷呢，形状有点像是蜂窝煤，民间叫它姥姥，其实就是油面皮子一个一个的小面卷蒸出来的。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些面卷，这些面卷蘸着不同的卤汁吃，那味道可是大不相同的。比如说有西红柿鸡蛋卤、茄子卤，还有牛肉卤和羊肉卤等等，大家不妨都去试上一试。好的，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呢，带大家还是坐着火车出发，看一夜还能到哪里。下一站预告一下，是去青岛。 想你的冷夜，对月无言，回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呢，仍然是延续昨天的话题，从北京出发，坐一夜火车能去哪里？接下来我们去往青岛，去吹海风、喝啤酒，还是沅江的哦。去青岛旅游，第一站我一定要推荐的便是八大关。漫步于这里，仿佛就走在了异国风情满满的国外的街头一般。八大关呢，在太平山的南麓，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著名的风景疗养区，面积差不多有70多公顷。十条幽静清凉的大路纵横其间，主要大路呢，因以我国的八大著名的关隘命名，所以这里故称八大关。解放前，这里是官僚资本家的别墅区。到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八大关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使其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疗养区域之一。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的国际友人都曾下榻于此。接下来我们去往飞阁回蓝、碧海声波的栈桥。青岛栈桥是青岛海滨风景点之一，是国务院在1982年首批公布的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之一，也是首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青岛的栈桥全长440米，宽8米，钢混结构。桥的南端呢，有一个半圆形的防波堤，堤内建有民族形式的2层8角楼，名为回蓝阁。游人伫立阁旁，欣赏层层巨浪涌来。飞阁回蓝被誉为青岛十景之一。桥的北沿岸辟为栈桥公园，公园内花木扶疏，青松碧草，游人在此游览，同样可以欣赏海天景色。青岛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接下来我带大家去新城区逛一逛，去看一看因五四运动而得名的五四广场。五四广场呢，在青岛的南市区的东海路，北依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南边则是福山湾，总占地面积有10公顷。五四广场因青岛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五四运动导火索而得名。五四广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在中轴线上有办公大楼、隐士喷泉、点阵喷泉，还有五岳的风雕塑，以及海上百米喷泉等等。到了青岛，怎能错过海上第一山崂山呢？崂山风景区由飓风、清流、太清、棋盘石、羊口、北九水、华楼等9个风景区和沙子口、王各庄、北宅、夏庄、西福镇等5个风景恢复区以及外缘陆海景点3部分组成。其中崂山是山东半岛的主要山脉，最高峰的崂顶呢，海拔是1133米，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第一名山之称。它耸立在黄海之滨，高大雄伟。当地有一句古语说道，泰山云虽高，不如东海崂，说的便是这崂山了。如果你童心未泯，或者是带娃来青岛，那么海底世界千万不要错过。青岛的海底世界整合了青岛水族馆、标本馆、淡水鱼馆等原有的旅游资源，与依山傍海的自然美景相融合，形成了山中有海的奇景。独特的地理位置、现代化的展示手段与水族馆、标本馆、淡水鱼馆的良好整合和互补，使它成为了全国独具特色的海洋生态大观园。在这里，你可以和海洋聊聊天。 来到青岛，想和海边亲密接触，我当然推荐的是金沙滩了。青岛的金沙滩在山东半岛南端黄海之滨，它是一个月牙形状东西延伸的，全长有3500多米，宽300多米。金沙滩水清滩平，细沙如粉，色泽如金，海水湛蓝，水天一色，所以这里被叫做金沙滩。青岛金沙滩是我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号称亚洲第一滩。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盘点一下从北京出发坐一夜火车就能到达的名城。我们刚刚提到的是青岛，除了青岛的美景，青岛的啤酒也是深入人心的。啤酒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喝了，最好喝的不过就是当天的啤酒了。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够近水楼台的，但青岛却有这样的先天条件，能够喝到最新鲜的啤酒。所以说到青岛特产，那首先我要推荐的便是喝原浆啤酒了。另外呢，到了青岛我还要请大家吃山东饺子，最好吃的当然是鲅鱼馅的饺子了，以最为新鲜的鲅鱼为原料，加上五花肉做馅，韭菜来提鲜，一起调制而成 Q 弹的鲅鱼饺子，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 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继续为大家盘点一下从北京出发坐一夜火车就能到达的名城，下一站想带领大家去往哈尔滨。哈尔滨可是我们北方明珠，素有东方小巴黎这样的美称。到了哈尔滨呢，首先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去欣赏一下圣索菲亚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呢，在哈尔滨市的道里区，是一座始建于1907年的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的教堂，它呢也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1996年，经过国务院的批准，被列为了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索菲亚教堂内部现在是作为哈尔滨市的建筑艺术博物馆而使用的。到了哈尔滨，你也可以去逛一逛中央大街，这里算得上是哈尔滨的王府井了吧。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市很繁华的一条商业步行街，北起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广场，南边呢到新阳广场，全长是1450米。这条长街始建于1900年，街道的建筑包括了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多种风格建筑，一共有71栋，被称之为是哈尔滨的第一街。以独特的欧式建筑风格临此制笔的精品商厦，成为了哈尔滨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哈尔滨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但是只有冬季去哈尔滨才是最好玩，也最能体会北方冰天雪地的感受的。所以冬天我推荐大家去冰雪大世界。实际上冬季的哈尔滨应该算得上是冰雪的天下了。冰雪大世界里有天下冰雪乐园的精华，拥有最迷人的雪景，中国雪谷，哈尔滨最美的风景都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在冬季的时候去哈尔滨玩，但是前提是一定要不怕冷，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足够的装备。中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始创于1999年，凭借着哈尔滨冰雪时节的优势而推出了大型的冰雪艺术精品工程，展示了北方名城哈尔滨冰雪文化和冰雪旅游的魅力。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哈尔滨的美食好了。哈尔滨的美食，首先我要推荐的是锅包肉。我相信很多吃过东北餐馆的朋友都对这道菜应该是记忆深刻的。锅包肉是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一道美食，也是地道的东北菜。成菜后色泽金黄，口味呢是酸甜的，虽说是一道肉菜，但绝对没有油腻的感觉。在冰雪天气里吃冰棍是东北人的一大特色，那么吃冰棍当然推荐马迭尔冰棍。马迭尔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一个特色的俄罗斯西餐厅，而他们家出产的冰棍自然是这条大街上最著名的冷饮了。1906年在哈尔滨创建的马迭尔到现在有100年的历史了，名副其实的是从清朝到民国，最后到达解放，一直沿用到现在，名字从未改过。而马迭尔冰棍的特点呢，是甜而不腻，冰中带香，且无膨化剂。来到大东北，一定要吃一次地道的酱棒骨。酱棒骨可算得上是北方的名菜了。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朋友，你想一想，这得是多么惬意啊！和自己的好朋友、好兄弟一起来开怀畅饮吧。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又带领大家走了几座不同的城市，游走之间仿佛又是一次心灵的抵达。不知道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城市有没有各位喜欢的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为大家推荐上几个从北京坐火车一夜出发就能到的名城，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